怎么还留着恐惧？怎么吞噬着过去？我在噩梦中醒来，我在深渊里徘徊，一路上扬起的沙尘埃，在说该回家了。